放慢你的脚步，远去的青春，所有的疼痛将会一去不回。关上你的房门，流浪的脚步开始启程。十字路口，长发遮住的眼睛，静静地对着月亮发呆。带着一身的伤，我去到了远方，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模一样。你手里的枪对着我胸膛，请你开枪。长发遮住了眼睛，静静地对着月亮发呆。Goodbye， 我死去的爱心要像花样开放。 Goodbye， 我死去的爱情埋葬。 Goodbye， 骄傲的心要像花样开放。长发遮住了眼睛，静静地对着月亮发呆。我死去的爱情埋葬。 Goodbye， 骄傲的心要像花样开放。 Goodbye， 我死去的爱情埋葬。 Goodbye， 骄傲的心要像花样开放。我死去的爱情埋葬。